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白素 飞鱼 三 D 画新闻。 大家新年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播出的 3D 画新闻。那今天是大年初一啊， 对， 在这里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春风满面，洋洋得意， 祝大家羊年快乐。 新年刚来哈，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关心这一年，不管是自己还是这个国家或者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儿、小事儿。而且在香港这边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华人地区， 对 大家尤其对于风水啊、命理啊，尤其到了年尾和年头的时候呢，会非常非常关心。比如说每年香港开年的时候都会有，我记得是刘煌发，他是立法会的议员，也是乡议局的这个代表，他会作为香港代表去黄大仙去抽签，就香港是相当于是给香港算卦，这两年算卦还算的还比较准，因为都抽的不是什么好签，所以呢这个都看得出来这两年香港也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是吧？你说战争什么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特别开心，我们也很关心，不管是我和春雨两个人关心我们的个人命运，也关心我们的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位风水老师高蒙熙老师来跟我们指点指点哈。老师好，来先说说我俩吧。 对， 先说王春雨好了。先说王春雨，他2015怎么样？ 刚才哈还没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密在讲话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在讲嘛。王春雨这个名字哈很特别， 春天的春，雨水的雨， 对，我听起来觉得很特别。还有他加上他的姓氏是一家一王嘛，那这样子代表他这个人哈，一听起来就说很温柔， 哎呦， 很感性， 哎呦， 那对感情哈的特别哈，就说就很有那种这么说，很执着在爱情方面的。那 是这样吗？ 你这个人哈，不会把钱放第一，你会把一个原则跟感情啊，那些都会放在第一。那你在外面来讲哈，也会有一些贵人哈在帮忙你的。可是你这个人哈，也不容易去接受一些人家的帮忙，你也会看情况的。 对，老师说的 真确。您就凭他这个名字就能看出这么多信息、啊、 对，因为他这个名字我可以看到他的个性，还有他一些的他的做人的事情的作风的。 哦，所以这个 最近我确实 人如其名是吧， 命中有贵人相助，我都感受到了。 对， 真的吗？ 有的，他怎么样也有人帮忙，可是他这个人哈、就是说太感性了，什么都会想得 太多。他属于命好的那种人，就一从名字就知道他是个好命的人。 他是平平安安，会不用说，我们就说是很安定的命。不过他的人哈、就有一些好像诗人的那种感觉，古人的诗人呢、他们要写诗，他们会想的很多一些哈、愁善感呐、很多这个会想的太多太多。他会如果他是写书啦，就是一个文章的作家哈、对他来讲是很好的发展的一方向。 所以他现在入这行，他入对行了是吧？ 对， 他有的时候也得写写东西。 对对对。 那我呢？我有点紧张。 樊素， 樊素是真的你的名字吗？ 真名啊， 真名哈、那这个名字来讲哈，就说因为樊它有两个高差，两个高差就是说等于你本身这个家族性哈有很多的变化， 很多变化。 对这个变化来讲哈、就说你们曾经哈、如果你以前家族来讲有一个大的变化，还有说换的不同的地方去住啦，换的不同的地方去 迁徙，就可能从外省迁到我们这儿来。 对对对，那这样子对你们的这个发展哈、会比较好，就等于是说你两个字嘛，也是代表你是比较适合离乡背景去发展， 所以你来香港来 对 了。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离乡背景而且还这么远的工作的小孩， 可是是对你是比较好。还有这个树来讲哈、就等于是说其实你这个人哈、很讲很多想法，会很多构思、很多想法你都想得很细的，你不是说一个粗心大意的人。那你也会把事情哈、调理处理得很好， 这个处理事情很棒的一个女生。 哦， 哇，真是 谢谢夸奖。 谁娶了你谁有福。 哎呦，你这是处理事情，没说处理感情，好吧？ 也很有系统啦，就做事情。那不过有的时候，因为你太看着原则去做事情的时候，就变成你有点执着。 执着， 哎，就是因为你要看着这个 钻牛角尖，可能会。 有些因为哈、哦，你太执着你的那个 原则， 对，原则性很太重了。然后如果你是看情况把原则性有弹性的去调动的话哈、哦，对你以后的发展会更好。 哦， 执着钻牛角尖，我没觉得呀， 就是要求比较苛刻， 要求高和钻牛角尖是两码事。 对对，要求高， 啊、要求高，这个是 啊。那我觉得， 这也挺好的。我现在觉得还挺好的。 对你先生应该被要求挺多的。 好了好了， 你到老的命哈、也是平平安安的 啊。 对， 平安是福，平安就行了，不求大富大贵是吧？ 对， 平安健康最重要。我个人 是觉得，因为你的国语念法哈、因为我那天跟你通话说凡树凡树哈、凡树，你没有发现树是那个音是要高起来的。你姓凡是比较平音嘛，所以到晚年有阴阳顿挫的时候，晚年你会比较好的， 就晚年会比现在更好。 对、 现在得赶紧抱你这颗大腿，对，等着您老了的时候还得多蒙您照顾、您就是我命中另外一个贵人。 王春雨，你看他这个人其实油嘴滑舌的，不是像他表面上老老实老实巴交，他其实不只是个文人，他是不是有富贵命，就是你看他的这个面相。 因为他的命不求财呀、因为他那个 他不求财，他不需要求财，现在他已经 是不是说很烦恼那个钱财的问题、 对， 因为他这个木水哈、这个春就是等于是木，雨的等于是水嘛，水木双生，还有这个王啊也是土嘛、就等于说他本来哈、他家里也会留一点这个财产给他。 哦，这是我刚才无意中泄露出来的，还是您真的是看出来了？ 哎，对， 太厉害了。 那反而你的情况哈、你是要靠自己的。 对，哎呦，您太了解我了，没权 没 势。没 有，都说了老年就好了，到时候你的钱都留给 我。能靠我的儿女吗？你说， 儿女是会，很孝顺你，不过他们到晚年时候哈、不一定会长期在你身边。 啊、也是离乡背景， 就说要聚少离多，你们的关系会更好。 哦，可能 对。 跟我家里人可能也是。 高老师是凡素都已经结婚了，您帮我算算我啥时候能结婚呗？ 你那可能不能结婚，问题是你、 他不能结婚，别吓他。 对呀、他可以结婚，我就他问我说他能不能结婚嘛？我说为什么他不可能不能结婚？这个就是反问他嘛。你根本就是有很多机会， 他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你会比较挑，他很挑。 啊，我什么时候能安定下来？ 哎呦，这现在选的太多了，就说 其实哈、我现在看不到他的样子，我就是凭他的名字来讲哦、 你看看他的五官、 那现在他跑过来给我看他的面呢，他的脸像啊，我看哈、你的还没超过30岁嘛？ 对， 哎， 哇，这都要打上个问号，看 小鲜肉呢还是？ 我是觉得哈、应该来年是有机会。 哦，来年 的机会，这是今年的这个羊 年， 是找到对象还是结婚呢？ 不是，可是这个机会哈、不是说真的发展的很顺利，只是说刚开始有点文雅的情况、可是应该到2016的时候会发展 可以稳定。要抓住机会、意思就是说 樊素你把红包准备好。 哎呀，你看高老师这么一说哈、就觉得这个功力已经显现了，说的都还挺顺那么回事，就是我的性格啊什么， 对， 什么 我的性格。 好，那这个高老师今天一来，那肯定我们不只是这个 刚才问的都是小事儿， 利用咱们的这个特权来给咱们算算。关键呢还有很多一些现象，也想请这个高老师跟咱们解释解释哈，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年，那还有展望新的一年，那会不会也会像2014那么邪乎？其实我是觉得2014我们每个人都过得提心吊胆的，说实话、 我 有的时候做噩梦我都会梦见就坐飞机掉下来，你知道吗？就是看 那 种， 结果你真梦对了 啊， 掉了好几架飞机呢。 我昨天晚上又梦见飞机掉下来，你知道吗？而且我梦里是我又亲眼看见了，是。 而且我今天早上看新闻，确实有一架飞机坠毁， 是吗？ 对，好像是在哪个国家，我忘记了。 对， 哇塞，你们都这样子，太压力太大了吧？ 对，所以我可能今天想象我要做这档节目，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什么投射啊，我晚上做梦我都不太，就是反正睡得不好，昨天晚上就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先休息休息，来说说这个空难，你如果从命理和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是怎么个一个奥秘法哈？三句话新闻，我们休息回来，待会儿见。 好。 好，欢迎回来三六环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大年初一啊，我们来聊聊这个命理风水，因为确实过去这一年很邪门。 对， 你看这么多架飞机失事，其实每一年的空难它都不少，但是过去那一年因为它太离奇了，你像马航这种失事飞机多久了你都找不回来， 对， 这个在空难史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这个特例哈。那我就想高老师，如果说从这个风水算命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特定的人群当中，比如说一架飞机几百号人，他们在生命的这个命理当中，他们会不会有一种相同的密码，就是刚好就是他们 像那个死神来了电影， 就是刚好这群人遇上了，这个怎么解释啊？ 其实哈，这个我曾经也有请教过一些出家人，这个他们的灵波，就是请教过灵波车，问过，因为其实那些人哈，他们都是说，有一个共业，就是共同的业力，他们就是说，你在看他们的脸相来看哈，看不出，就是说我们死于非命的话，就是说等于说命里面哈，就看到那个空闲啊。要死，不是死的在这个床上面，不是病死那种哈，可以寿终尽诚嘛。那可是这种意外的死的话哈，有一种共同的业力哈，他们共刚好天给你聚合在一起。或许那个人前几世生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坏事，不过他做的事不一定是跟他坐在旁边跟他坐那个飞机一起的人哈，是一起做那个事。或许就是意思说。每个人都有一些业力，不好的业力刚好就跑在一起在发生。 对，但是同一班飞机失事，你像之前这次的复兴空难也有人他们就大难不死。 对，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这个可能就是说 这是什么原因 我在想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修佛嘛，应该是要修佛，我是一个佛教徒啦，然后就说如果我们行善值得的话，不一定是修佛，就是说有行善积德，我们哈平常是有积阴德的话哈， 积阴德， 还有积阴德，那就是我们碰到很多这个危难的时候也可以逃过的 啊。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死，还没有到期去报道要死了，跟那些牛头马面来抓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要死，有的时候他可能搞错嘛，也会的哦。因为曾经哈，我有一个很真实的这个案例，就是说我有个朋友。他有一天晚上做梦，有牛头马面，这个牛头马年哈、来抓他，说你要到期啦，你要跟我走，我带走你。那个朋友就说，你不能带走我，我可不可以给我三天的时间，让我跟家人哈、交代好，我就给你跟你走，可不可以这样子哈、那牛头马年跟他说，不行，你现在就跟我走，因为时间到就要走了。那结果哈、我那朋友很无奈的就跟他走了。那。可是很奇怪，当他突然之间觉得他自己跟他走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觉得他自己跑到回身上。 哇，他是做梦吗？ 不是做梦， 他怎么 是真的， 真的有人在跟他对话吗？ 对，是真的。那为什么我是说真的呢？因为第二天的早上他有一个朋友就是看到报纸了，那时候是他做梦的时候是晚上半夜两三点嘛，那早上十点多他另外一个朋友看报纸，看到跟他同名同姓的人，那就是说年纪也差不多，也是女生，也是大家都是做那个行业的 哦。 在半夜差不多那时候，他说昨天晚上那个女生哈，她跳楼死了。 哦， 对， 这么邪门啊。 对，所以哈、那个就是说牛头马年抓错人。 哇， 好邪乎啊，我的天哪。 对，所以得做做善事。 对，所以这个做善事哈、是可以改变。那因为有的时候也会改这个，我们就很相信这个神鬼的存在嘛。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就没有因果 因果也没有这个行善值得的那个业力出来。那他为什么哈、这样子发生呢？还有很好笑哦，再过了一个月，他因为他发生这个事以后，我那朋友就生病了，感冒，感冒了两三个星期。那他病好以后，那个牛头马脸也过来找他了。那这次他们来找他的时候比较客气了，他说：“上次不好意思哈、我现在带你去游地狱。”带他去游地狱哦。 嗯。 那带他去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就跟他去了，看一看地狱的环境。他看到很多人在那个好像玻璃管一样的，就是一个玻璃圆形的玻璃管子里，透明的、哦，里面坐了很多人在里面，每个人都很愁、很忧愁的，就是不开心的样子在里面的，什么年纪都有。其实那些都是鬼魂。嗯、然后他哈、哦，就我朋友就是跟那个牛头马脸带着他哈、哦，就是好像打旋转的在那个。玻璃管的在外面这个打旋转来看里面，然后那个突然之间牛头马脸说：“好了，看完了，再带你去地狱的一个餐厅，放下他，是你自己吃东西了，我就走了。”然后吃完你就走了，这样子。我朋友在那个餐厅很现代化的，那叫东西吃，可是我朋友吃了一口，觉得很难吃，要吐出来，一吐就醒来了。 哦，就这个他是做梦的是吧？ 这个他也说是很真实，因为他没有想到那个牛头马脸会回来找他。去跟他道歉、不好意思抱歉的意思。 他这个真的是幻觉吧？真的是有这种事吗？ 看你是怎么看的、那如果以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很真实的。 他本身是非常信这些神鬼的人吧，就这个 他也会相信，可是他不是迷信、 但是一般人我很少听过有谁突然间就觉得自己跟鬼神对上话的那种，没听过。我倒是我听过很多，以前我有朋友做广告，他说他们广告圈的人、有的时候会去泰国弄什么小鬼回来、我这个也很神奇，就是我只听过香港人干这个事儿，我在大陆也没听过人做这个、就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因为在大陆来讲这个是比较不可以那么开放、那其实你说要请小鬼回来家里我是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最怎么讲也好，我们人是阳气嘛，那些是阴嘛，阴阳同住的话一定有影响那个命不好的地方的所以请那个小鬼回来家的话，虽然他说会帮你怎么样也好，那如果有些人是说哦，你是做好事啊，你是在帮那个养那个鬼小鬼，让他可以超度，他可以往生。其实我觉得你要做好事，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啊。那现在还没有死的小孩子没有饭吃，你可以养他。那为什么要养那些阴鬼？那你的目的到底是在哪边？那其实还是要考量他的目的啦。那所以你说。可能你是比较少听一些鬼神的事情，我们常常听的话我不觉得很诧异、因为我是常听嘛，那我是觉得这个梦境的话第一次是很真实，因为第二天报纸这边报道的话可能真的是搞错。那一个月以后他也说他们来找他，我是觉得很好玩啦、那也有这种事情来道歉，我是觉得就是好像很人性化一样，所以你说真还是假，这随大家去想了。 对对对，王楚云，你信这些吗？ 我挺信命的，说实话， 命好的人一般都信命。 倒也没有，有些时候我是觉得你努力半天可能事情不成，但是有时候你不努力的时候，反而事情成了。就是命里有你就有，命里没有你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你这句话我是很认同，不过我有一些话要补， 但是你 补上要补上。为什么呢？你说命里有的话一定会有，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命里有的话你会有，可是你不去做的话也是没有哦。 对，也要努力争取。 所以我们不能抹杀这个努力向上的这个必要。 我们必须要加上我们的这个正能量去努力。对。那你说你命里面没有的话，你勉强自己要去有的话，这个就不好了，这等于是求不得苦。对。那这个是自然来找苦的。 哎，这个高老师刚才说了他在香港的遇到的这个朋友的一些见闻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些题材或者故事 我就发现在香港的媒体啊，他就很公开的在谈、嗯、你看 TVB 什么经常就有很著名的风水师几个人是吧， 包括 轮流来做节目， 对， 就这个就是他整个社会里面他就是容忍他这样的一种文化，这在香港也是非常有传统、嗯、但是在大陆如果你放这种那坚决不可能，那就说你在封建迷信了， 对， 就说这是折射一个每个人每一个社会不同的这种文化心理和它的包容度，就说为什么在香港它这些东西它可以大行其道，大家通通都觉得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哈。那也、嗯、那高老师他这些年也是两岸三地都有很多的见闻，那我们等一会儿也听他来分享分享在不同的地方跟这些不同的人士接触的一些故事哈。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在大年初一我们请来了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位风水师高蒙喜老师跟我们分享他从业多年的一些经历哈。那高老师其实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快讲实在话已经十五六年了。对， 那两岸三地的话我刚才说其实各个地方面对这样题材它管理层面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不 同 的标准是吧？ 对， 你在香港我就觉得非常的开放，我刚来的时候就有点震惊， 对， 我说你可以在电视里面大谈特谈， 对，都是 面相算命啊什么看你的这个手相啊、嗯、但在台湾似乎就更加的 开 放，但是在大陆 政治人物也都会去， 大陆它是在台面底下， 对， 就是你大家其实都知道会信这些，可是呢你在公开的媒体上他是不让你谈这个。 对， 高老师有没有一些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 嗯，其实哦三地的这个节目我都做过， 嗯， 就是香港啊台湾啊大陆的话我是在广州啦，那其实都做过这种风水节目。我发现哦他们不同的地方是怎么说呢，台湾他们的这个管制的尺度哦是比较低，那不过是在那个网台啦要收费台啦、嗯、那边你什么话都可以讲的，那如果是以那种不收费的电视台来讲的话他们是完全也是不可以给你讲风水迷信的事情，因为他们台湾的政府也是在管制他们在讲迷信的在公开讲的， 嗯， 所以台湾他们可以很公开很开放去讲的地方就是一些收费电视台啦这样子的，那方式来讲也会比香港更开放。那香港的话哈、哦，就说没有什么电视台，就好几家而已嘛。那他们讲的话哈、哦，都是一些那个风水的事情。每次讲完以后都说啊，这个都是个人的意见，跟这个我们节目都没有关系的，这个差不多都是这句话嘛。那意思是说他们不去 担责任， 担责任、嗯。可是台湾完全没有这种事情的。他们节目上不会讲这些话的，那可是那个尺度来讲讲的话哈都可以，不过譬如说在台湾的一些那个比较玄的节目来讲讲一些鬼话啦什么的电视上哈更加开放，在香港的话哈是比较有一点就是说要保留，不能太开放，怕会吓唬人家。他说 他会打一行字说以下节目要在家长的陪同下才可以看。 对对对对。那 在大陆呢？ 大陆哈、哦、我在做过的那个节目的话哈、哦、那就是说他们讲风水了也是、 嗯、 那节目的名称他们也不会讲说是什么风水节目、 嗯、 那我们的节目内容就是说带大家去看一些地理环境啊，再吃一些东西，其实、哦、一开始我们进入的话已经在讲那个环境跟风水的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地方， 所以 是按旅游类节目包装的是吗？ 都是有包装了，可是在节目中间完全风水两个字是完全不能提的、 嗯、 那可是那个节目也是做得很好，其实在大陆来讲很受欢迎的，因为大陆很缺乏这种节目嘛、 嗯、 其实他们也对风水的了解度、哦、真的很，我感觉上好像幼稚园一样，他们完全不了解的、 嗯、 因为从头开始在学习的，跟台湾跟香港的人、哦、差很远，因为我们这边常有听到了嘛，其实、哦、很多我们去帮那些客户来讲，他们都有些都会懂一点的，一讲他们都很明白，可是在大陆来讲他们、哦、要跟他们很详细的跟他们解释、 嗯、 那还有跟他们、哦、讲到底是问题在哪边怎么怎么的，他们才会明白哦原来是这样子， 嗯 啊，所以 就是说因为国家也是在很保守这个问题嘛，那所以就说等于说他们的背景不是很了解。不过我是觉得大陆来讲哈，如果这是开放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喜欢去看这个节目的。 嗯哼，那接触的人方面呢，就有没有觉得比如说大陆的人他会某一些方面他显得特别的焦虑。一般说我们来看风水啊或者算命啊，我个人是觉得你是对未来缺乏一种 安全感， 对， 或者你又 希望改变什么， 对，希望通过某一些的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去改变什么东西， 对对对。 所以你在接触两个三地不同的人士，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某些需求或者他们的某些担忧其实有一些的差别？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香港的话哈，他们都是说问事情哈是比较直接， 香港人 对，比较直接， 针对某一件事， 像王春雨那种我明年会不会结婚，就是问这种 对对对，比较直接的。那我们哈就很直接的。那有的时候他们来算命的话都不用，他们没有问他们什么事情我们就讲啦，这样子哈。那可是台湾的话就要跟他们哈好像聊天一样，再讲多一点其他的事情，可是他们就比较婉转一点，有些问题他们有争的时候也，他们要给他点破，他们也不一定会给你说怎么样，就是说要慢慢来给他们导出来的问题的。 嗯， 好，不过有的很直接，就是会很直接，也是差不多啦。不过大陆这完全是有点差距，大陆的那边的人哈，我跟他们在看的时候很好玩的。那他们哈就是说很简单，就是一个问题。问那个问题，其他没有问就没有问。那还有的时候他们想把这种玄学的事情来给他包装他自己的思想，他说有些女生她明明知道自己不想结婚，可是她想要谈恋爱，很想参加换男朋友，那她常常会问这个合不合我，那个合不合我。那问了以后我都说这个可以合，可以谈恋爱做老公，可是她最后因为她的心里面有病嘛，她是很怕结婚，因为她离过婚也生了女孩子，她就是怕跟了别的男生有一点不安全感，她自己很有钱也怕人家也贪她的钱嘛，那所以她就会最后也是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她常常就制造自己很多麻烦，很多这种问题的。不是她这种是一个例子啦，然后有些例子就是说，她说小孩子改名字，我们要跟台湾跟香港人解释说啊，这个要怎么样这样子哈，要根据这个条件去改，不然随便改嘛哈。大陆那边不是的，跟他们改了以后，他们哈，我给他解释这个情况，他们还是在想，如果我是同音不同字也可以吧，那同部首也是可以吧，他们会这样想的。也有可能他还会给你改掉的。 哦，这说明什么呢？你觉得？ 就是等于他们说，他们这。把玄学这个事情他们还没有很确定到底是可以帮他们多少。 对， 就是您觉得是因为他们基于他们可能不太懂，所以呢他们会不会那么的尊重像香港人说的玄学家给他的建议，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说不尊重，他们也是很尊重，他们也会很相信，问题是他们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他们会把字想要的改下去，他们不了解原来不同的字不同的音差一点点的高低音都有影响，他们不了解。他们想说差不多就可以了嘛。他们会这样想，没有明白到那个五行的阴阳啊，那个八卦的那种影响力。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谈话的当中，在那个大陆人会比较简单的，他们会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就好了，不要啰嗦其他的事情给他讲清楚。你啰嗦其他事情，徐飞你跟他很熟，慢慢跟他讲。他才会慢慢接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新的客户进来，简单给他点破他那个问题就好了，不要啰嗦其他。他们会觉得因为大陆人会比较来找我们的都是会有点钱的啊，不是普通的一般人的。那他们会比较爱面子。 这个怎么讲，爱面子是什么意思？就不愿意透露你他更多的其他的消息。 因为哈，命总是有好有坏。 然 后我们在看命的时候，如果看到其他问题会给他建议一下哈，这个有什么问题存在要小心怎么怎么的。他们有些是不是说他会觉得我现在是问我的事业要不要怎么去改变而已， 不是说要了解我的其他的问题，私生活什么样的，可是看到他私生活了或者是其他问题跟他讲了，他不是那么容易去接受的。 嗯， 哎，康老师，我有一个疑问，我特别好奇，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本来可能这个人他的命其实不是太好，但是出于安慰他也好，或者说想让他有一些人生希望也好，会说你只要朝着某个方向去努力，可能真的你的命就会改变。然后会不会就是他真的这么做了，最后他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呢？ 有的，因为命是可以改的，可是就说要看他的命的级数是多少。从他的级数来说分五级，可能他是第一级最低的级，本来他没有好好去选择他的路的时候，他不懂得去争取一些好的方向的时候，是第一级最低的。那好了，如果他会听我们的建议去找一些比较好的路，因为，我们生活的地方跟朋友环境所有的东西的五行的配合嘛，如果他找到一些好的五行的配合来旺他自己的命的时候，然后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能够加强他的配合的时候，才可以帮助自己，这个改造命运嘛。所以，这个完全是可以把他从一跳到五也可以，不过当中也有一个神秘数，就是说这个因果就是说他以前前身有没有做过一些阴德积阴德，或者是有没有说做一些业力的事情，如果那些神秘术我们没办法看到的事情加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就靠他接生的努力了。这个努力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的忏悔，不要说太自我固执去想一些事情，就是说不接受，有些时候，他要好好去修行，就是说做一些善事帮人家的时候，不一定要说有时候什么宗教的力量去帮他了，就是说他心里面抱着一种行善值得的心态的话，也可以帮自己，改造命运的。 好，这个高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人的命运他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对， 甚至他有的时候他也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对， 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利用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对， 但是你画到现实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你要改变还是得努力，就是你必须自己要奋发向上的，才有可能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标准。 我再补充一下，佩莱说为什么靠自己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来改变呢？佩莱说我们的命，我们要分这个阴阳跟五行嘛。如果你的命本来是很冷的，我们这阴阳来讲是很阴很冷的，就是说等于是说金水很重，我们分五行有金木水火土嘛，金水比较重就是很冷嘛。那如果你在出生的地方也是在黑龙江，在很冷的地方，那时候是不是冷上加人是不是很好，我们要讲平衡嘛。那你要平衡的时候是说你出生在那边没关系，如果你可以争取到来到一个热的地方，暖窝的地方，比如说来到香港啦，去的广州啦深圳那些地方比较热比较暖窝的时候，他的命就完全是不同的发展的 ， 会比较好，所以是会很贵气的。 好的，哎，谢谢高老师的建议哈。这个其实你说在现实层面上他也可以找到一些平衡的这些理由。 对， 那等会儿我们在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刚才我们在开篇说的，我们刚才聊了两个人的个人命运，那我们这个社会的命运，我听过有占星师他有一个明年对于预测的他的一个看法哈，我们等会儿先听听那个占星师他怎么说，我们再来请高老师也谈谈他的这个预测。三句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里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香港的风水师高蒙喜师傅。那我其实很好奇说2015年他会不会还是像2014年这么衰。那像香港的话，他其实这两年就一直感觉有点停滞不前，尤其社会觉得充满了戾气。那我也请教了一个在大陆的一位占星师啊，占星呢其实现在市场越来越大，大家不见得就是完全会100%确信他的这个分析，但是我觉得不妨把它当做一个参考。我们来听听大陆的占星师实地微生的看法。 如果说谈到15年的这个状态呢哈，因为15年之后呢，其实今年就是从现在开始，其实像我们前面讲的2014年的这种多个凶星混杂这个对冲的局面哈，其实已经大幅减弱了哈，所以15年上半年呢，可能这种包括交通意外啊就不会这么频繁了哈。但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可能说天灾人祸其实每年都会发生，只不过14年特别的集中啊。但是在15年的时候呢，根据这个星象的这个星象的这些，我们看那个星象的格局哈，这种交通意外的哈，在这个会这个灾难程度会大大减弱哈，会大大减弱。但是在1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天象哈，其实现在已经形成了，就是这个是值得非常重视的，就是一个土星和海王星的形。啊，土星和海王星的一个它就是说在地球上去观察土星跟海王星形成了90度的一个相位。 嗯， 当土星跟这种三王星哈，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形成这种形或者冲的相位的时候啊，这种相位都是一个不好的相位哈。形成这种相位之后呢，它其实往往会引发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也是跟这种比如说瘟疫啊，或者是这种地质灾害有关系的。所以今年我就是要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形成了哈，这个土海的对冲已经形成了，但是呢在大概在应该是现在已经形成大概在4月份、5月份之后呢，它其实因为土星有一个逆行的状态啊，土星逆行呢，这个相位就没有那么紧密，没有紧密的，但是这个之后呢，它又逆行之后它又回归它原来的轨道，然后到10月、11月的时候，土海又重新形成比较强的一个行冲相位，这时候呢，这个木海，以这个火星跟木星同时加入他们这个土海的战局，形成了一个T 字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星盘格局哈。这个星盘格局呢，就会我认为可能在10月到11月份会引发一个比较强烈的跟这个病毒性的，就是或者说这个瘟疫有关系的哈，可能是一个。瘟疫的高发期在这个期间哈，可能这种病毒的这个灾难性还不小于可能当年的这个 SARS。 好，刚才我们听到实地卫生的说法，他觉得最主要我们要提防的就是瘟疫疫情。这个其实香港它现在已经开始有疫情了，你像流感已经死了100多个人，所以搞得还有点人心惶惶。就是从大陆来香港旅游的朋友，很多人都问我，他说最近你们是不是比较担心人人都戴口罩？其实还好，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紧张。高老师，您看的2015年，有什么大事会发生吗？ 其实哈，2015年哈，人家就说，上一次的这个2003呐 ，SARS， 这个 SARS 的时候也是羊年。今年是羊年，到底是羊是不吉的流年呢？不是的，是因为哈，刚好是这个天干跟地支它们的配合，影响到整个流年哈是不好。那还有这个立春八字，那今年来讲就等于是说木克土，就财破印的话哈，也是比较多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那这个不好的事情跟马年的时候往年哈有点不一样的。那马年的时候，因为他那个火过重，等于是人民哈，他们也是太强的想法，要去改变一切。那还有就是说，这个瘟疫也开始了，出来了。那还有为什么刚才你在问我说，为什么这个空难那么多？因为这个空难哈，那个火等于是这个太阳嘛哈。那这个生啊，这个就是说辛苦的辛，那个辛。它等于是那个飞机，那刚好这个去年马年那个立春八字有这个丙辛合，这等于是说他们这个问题哈，很容易会有这种伤害到飞机的事情会发生的。那再来就是说，今年这个羊年会不会再来有这个问题发生呢？其实是有的。那这个跟瘟疫会不会就什么时候碰在一起发生的？我看哈，瘟疫的事情哈，现在一直拉来拉去的话哈，大概这个拉到4月份，农历4月份哈，才会比较安定下来。 哦， 对， 所以如果像2015年，有没有说某些人群或者某些属相，他们要特别注意哪些年份？比如说我是86年的。 我是87的 、 属兔， 我属虎， 属虎。 对，我们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月份或者事件 其实哈，不是说以那个生肖去看那个注意的月份 啊、 哦。如果以那个立劝八字来看，他们要注意的月份来讲哈，其实这个农历四月份哈，跟这个农历九月份两个月份都会容易有些事情发生的。 嗯、 因为农历四月份的话，它那个哈火在合一个局，就等于是说那个病的生病的情况哈，影响了气管呐、啊。影响肺部的啦，影响那个免疫系统的那个生病的那个细菌哈也会比较多， 嗯， 还有那个月份来讲哈，那个空难的机会也会比较多， 哦， 那还有就是说九月份我讲到的农历九月份哈，那也是容易有这个空难的事情发生，也比较多一些那个你说那个细胞那个细菌的话，那个月份也有一点点的， 嗯嗯，瘟疫是吧？ 可是我是觉得哈，是应该是以农历四月份那时候会比较明显比较严重， 哦， 那就九月份也有啦，那十月份也有，可是那时候要去控制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 嗯， 没有像上半年那么麻烦， 嗯， 那要控制的时候下半年是比较多方法， 嗯， 那不过那时候也是有很多这个细菌会出来， 嗯哼， 那你说那空难的话哈，九月份也会有。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2015年哈，那个地震的问题也会比较多。 哦， 对，那这个农历七月份的时候也会容易有这个地震的事情会比较多看到的。 嗯，好，这个这几个月份我们就好好的记下来。 少出行。 也要这个随后也要应看看会不会真的是应验哈，那 希望是不会啦，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方面呢，有的天灾人祸，天灾你是没有办法去抵挡它，但是人祸呢，我想这方面你是可以去进行一些防备的措施，那至少我们每个人你说在出行的时候你可以是有一些准备吧，可能我这个也说不好，你说真的是遇到空难你再怎么准备其实也没用。 其实哈，天灾来讲哈，是有一个方法也可以去改善一点点，不是完全， 怎么说呢， 不是完全改变， 嗯，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共念嘛， 好， 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共念都是不要怨气那么重的时候哈，因为怨气越大的地方越多容易发生那个空难的， 哦， 对，我们的心境都保持轻松， 嗯， 开心，还有每个人都是容易就是说 嗯 去行善值得的话，那个地方的话都会比较少这个天灾事情发生， 好，理解了，今天非常谢谢高老师的指点哈，那还是祝大家在2015年尽量倒霉事儿都离大家远去，2015年个个都可以行大运， 真的洋洋得意。 好嘞，非常谢谢高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三立化新闻，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拜拜， 拜。